么也不告诉我，好像你对我已经没有多余的感情可以联络。你的眼神就这样经过，没有梦里的温柔，好像你的心我不能够，我不能够像从前一样把握。 把